上於今工人無大表琴上去獨奏鋼琴求獻上五音之上與國國民無負於貧小小唱上最好聽和尚願愛奏琴神韻醉人全人類都驚停和創制氣氛洗耳恭聽最近著樣活拍子大師好氣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亦未明何解興奮情台上根本沒半點韻律但喝彩聲竟飄遠近和尚再抱個雲求獻奏中人而神音腳似卻欠半音擺出姿態就看似作恶，又博得掌声做陪衬。上熱愛奏琴神韻醉人全人類都驚停和創制氣氛洗耳恭聽看國王曾最近著樣活拍子大師好氣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極未明何解興奮情台上根本沒半點韻律但喝彩聲竟飄遠台上再抱歌文求献奏中人然而神韵惊似却欠半音摆出姿态就看似作恶又博得掌声做陪衬令万人万般兴奋红乐韵偏偏有掌声震撼未了解歌中的教训我想再说中人谁算智慧人谁人能话但自从听到这歌帮句是女神才揸着令皇上的身歌考众生